每一隊後面其實犧牲了很多隊了， 還有優勝債人 印了這麼久， 還有承債人提醒我們、啊、California Fitness 執了幾年了，應該是阿西寧應該是在說 Physical 很久沒做 gym 不是最貴價的 gym 樣是 啊，很久沒做 gym 可能是咁呢，就另外呢我哋有啲我哋嘅專業嘅研究團隊呢就會幫我做緊一啲呢係擺 surgical mask 嘅，咁呢就佢係防水嘅， 哦係膠嚟嘅， 佢唔係完全紙嚟嘅，佢係膠嚟嘅，有膠嘅成分喺度嘅，咁呢就將個口罩對接， 係使唔使拎過俾你 啊， 使唔使拎過俾你 得啦，唔使㗎啦， 唔使呀，係對接咗擺落去嘅， 對接咗擺落去，咁然後呢就將佢接埋，咁然後咧就用翻個口罩嗰個耳仔咧橡筋咧就箍住佢就咁嘅。 即係食飯嗰陣時候臨時擺住嘅。 臨時擺住佢係啦。咁所以我哋就乜嘢都諗㗎啦。其實而家咁嘅情況，咁啊亦都聯絡緊一啲車口罩嘅人、 嗯， 就可唔可以揾到一啲嘅芯片，即係 filter 嘅物料， 嗯、 然後將佢咧就擺落去個布口罩裏邊。 車布口罩就喺外邊。 布口罩喺外邊，咁上邊或者中間有個位置可以攝個芯片入去。咁、嗯、本來之前我哋一早訂咗嗰啲就嚟唔到啦。咁而家就如果大家認識一啲有擁有呢啲物料嘅人咧，亦都可以聯絡我哋。咁、 嗯、 咧就係、是、咧，即係。是可以做到一個中間的 filter。 因為我自己擔心就是什麼呢，如果大爆發的後果同一時間除了醫護那個的崩潰之外，第二個可能性就是那個抗疫物資的不足、 嗯、短缺。 剛才我們講過就是隔離病床不夠，我們也希望多一些傳動的酒店是變成隔離的設施。 嗯， 咁呢個喺英國都係咁嘅喎，因為咧呢個車路士嘅班主啦，阿巴莫域治旗下嘅酒店咧，係成棟酒店攞嚟做隔離設施嘅。 台灣都係咁噶，飛到翻去嗰啲留學生都係喺酒店嗰度先隔離，跟住先翻屋企啊。 喺酒店先隔離， 建議你翻到屋企，反而就即係影響或者感染咗嗰啲最容易或者最即係死亡率較為高嘅長者嘅係。 係啊，因為佢就高危嗰陣時咧，佢翻到屋企咁個阿婆喺度，咁大家食飯就你噶啦，就中招噶啦。所以呢就這個我不知道現在機場酒店可不可以 provide 這件事呢。機場有這個除了富豪酒店之外，好像有一間 Marriott 的機場 Marriott, 好像在近另外那邊的，即不是在那個機場 building 的客運大樓那裡、 哦、 在去亞博那邊的，應該是有一間 Marriott 的應該。咁如果呢啲酒店你要 compensate 咩，咁咪由政府去 compensate 咯，由納税人去俾咯，我覺得係 同埋係合理嘅， 合理係啊，我覺得 係合理嘅。 喂，橫掂你都冇客啦，坦白講，係嘛？與其你冇客喺度乾咩嘅，同埋你局部做隔離設施又係麻煩嘅喎，喺度住嗰啲客就大鑊嘅喎，真係。 你更加唔會 更加唔會嚟 嘅 喎，因為你有兩層係隔離嘅咁樣，咁啊更加唔會入去住嘅。咁你倒不如就全棟攞嚟做，我覺得。亦都令到香港，因為政府的措施咧，頭先我所講嗰條咁嘅手帶咧，真係咧，而家話咩話？原來係科大的初創企業嚟嘅，叫徐想， 係徐想，徐想創科有限公司啊，類似 一啲咁簡單嘅嘢。坦白講，韓國已經用緊啊呢啲咁嘅 system， 點解嚟到香港特別奇嚟咧？我想話真係係錯得嘅都會錯嘅喎，真係。喂，大佬，而家講緊。抗疫是走甩一個就已經去社區那裡播毒的了，大佬啊，現在不是跟你講玩啊，你說大抽獎，旅發局大抽獎一起 jam 了這個人太多湧入去，跟住爆了水喉爆了就說而已， 你應該 是測試 完一次又一次，一 喂你有 stress test 的是不是啊，如果你招標回來是沒有 stress test 的話，喂大佬，那你要來做什麼啊，你要負壓測試，大佬，喂，你平時俾兩個人用，梗係冇問題啦。喂，大佬，你派得手帶出嚟，你梗係應付緊咩？係大量嘅人群翻嚟用噶啦，係咪啊？ 當你特區政府宣布係要封關，即係除咗中國大陸啊，咁你都知道已經係數以萬計嘅留學生或者係居於外地嘅香港市民會翻嚟噶嘛？係。 唔係，因為我覺得咧， 你預計得到個數量嘅係嚇。 咪有聽眾話，其實而家亞博接嗰個就係機場嘅 Marriott 啊，係 嘛？ 係啊。但是就究竟呢個機場富豪酒店接唔接就唔知道，我冇聽聞啊，因為呢啲咁嘅華商酒店咧，好似係羅咩話，羅康瑞好似， 仲有一間香港天際萬豪酒店就喺東涌嘅嚇， 啊呢、這個羅康瑞好似涼粉嚟嘅都係， 哦， 係啊， 主要兩間 啊， 兩間。 嗱，所以我就係話咧，如果你要做呢啲一早聯絡定啦，係咪啊？即係點可能係喺到而家已經不斷入緊嚟啦？ 嗯嗯， 係咪政府先至去揾？亞博就應該係琴日。都冇嘅，應該係今日嘅，應該係。 啊，仲有間樂富特東匯城 酒店。Novotel 嘛， 係啊係啊，喺 City Gate 咯。東湧即係三間嘅咯喎，而家大嘅嚟講嘅話。 一早啊，唐英年就話攞迪士尼酒店嚟做噶嘛。 係啊，好早已經講㗎啦。 喂，大佬講咗幾耐啊？ 大半個月前啦，已經。 大半個月前，解放軍軍情又唔得。 係啊。 而家仲要你睇咁嘅政情嗰啲小道消息就話：喂，呢條紅線嚟㗎，你唔好踩啊！咁樣。 真係離曬譜啊！ 撲街嚟嘅真係，邊條白邊條官？邊條共狗出嚟講呢啲咪説話，大佬？ 美國係咩啊？美國咪就係攞軍營嚟做嘅咯，就係、是、 人命啊，大佬！而家講緊解放軍大 Q 曬啊，而家係嘛 ？Untouchable 啊，全部。 你睇下新加坡，新加坡係動用軍人去幫手做口罩， 做包口罩㗎，係啊。 美國就動用軍營係去做呢個隔離營，點解人哋得香港唔得咧？ 唔係，所以我就係話咧，你呢啲咁嘅撲街咧，做新聞嗰啲人咧，邊一個官出嚟講話唔可以掂解放軍？點解解放軍唔掂得？不是咩人民子弟兵嚟嘅咩？喂，而家攞咗你嚟用咩？用完還翻俾你嘅喎。如果你話你哋自己解放軍點樣喺香港人嗰度做 show 出嚟掃石仔、打風出嚟喺度清路呢啲咁樣嘅垃圾 show， 你又做到你真係要幫手嗰陣時候，全部閃 Q 開啦！軍醫院咧，以前嘅陸軍醫院咧，即係解放軍醫院咧，有冇啊？大佬呢啲咪就係騎喺人民頭上嘅人民子弟兵咯。咪同黑警一模一樣，仲有啊嗰單新聞啊，4000個武警，同、 哦、 黑警一齊執法啊，大佬。 透社得翻嚟嘅資料啊，核實咗點解喺上年嘅反送中運動喺街頭上面見到有啲香港警察係講普通話嘅，係 咪有武警咯？ 係啊， 4000個武警 就係咁樣啊，係佢叫做係觀察，叫做係近距離去留意嗰、那個、那個送中運動，其實就係幫手去執勤嘅。有大量的片段影到香港警察穿着香港警察衣服，但摆出来的姿势呢是好像大陆武警那些这样 的动作的。 所以我就说这些东西讲的天下无敌，是吧？解放军怎样这个爱护香港人民，到香港人民有难的时候全部你没掂我啊，红线来的。大佬这些说话都讲得出的，是吧？那些黑警也是大佬啊。如果是要 enforce 個隔離令，是不是應該派黑警去守住那些地方啊？你知不知道新加坡是很嚴厲的，你知不知道？是如果違反的話，直情是有兩條大陸佬是直情是取消了他們的 passport， 不讓他再入境， 不讓再入境的， 是永久禁止入境的，記住是永久的。是 喂，大佬，這個我就是說你一不 enforce， 一有漏洞就全香港攬炒的。其實現在不是你說 sorry 咯，呢、這個咁嘅創新科技處姓李嗰條撲街 ，sorry 咯，大佬你條手帶原來唔 work 嘅 ，activate 唔到嘅，原來 jam 嘅，原來唔夠人用嘅。喂，坦白講，咁我要納税嚟做乜？我想問一下，要你守隔離營你唔守，要你擺條咁樣嘅垃圾手帶，科大大佬屎圍啊！有時間走去趌人哋科大學生會，點解叫做武漢肺炎？冇時間你睇下你自己垃圾初創企業啦，係嘛？你睇台灣人哋點樣起朵？如果呢啲咁簡單嘅技術，你啲科大都做唔到，你講乜嘢自己係科技大學啊？ 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啫嘛，同埋咁 到你用嗰時，原來全部都係 嘅，其實係 原來都係文西嚟嘅， 係甩甩漏漏嘅， 全部都係攞你命三千， 攞你命三千，含笑半步釘， 係啊，全部都係文西嚟嘅，頂你抌咁多錢落去科研，到你一用嗰條手打，原來係唔 work 嘅。仲要二月已經採購嘅咯喎， 仲要俾人踢爆用嗰陣時係唔係自己測試主動公佈係？ 係個。備用嗰條友話：我到而家都收唔到短信 activate 喎，係咁噶，係記者問佢，然後要被隔離，要求被隔離嘅人自己話噶，跟住仲要話大家包容下咯。我想話千祈唔好污染、污蔑、包容呢兩個字。所有瀆職嘅官員係不能包容，所有違反人道行為嘅警察係不能包容，掌握權力、掌握武器執法嘅人係不能包容的。我哋講緊包容兩個字，係包容弱勢嘅人，從來唔係講緊包容權貴嘅。呢啲咁嘅垃圾官啊，林鄭月娥呢啲啊， 將呢個包容兩個字啊，簡直啊將佢強姦污染添啊！而家係 我哋喺疫情當中，我哋喺災難當中係講緊人命關天嚇，即係問一問自己，當講話包容嘅話，如果係累死嘅係你嘅親人，係你自己嘅話，你仲會唔會講同一番説話？你要用呢個咁樣嘅高度係去量度呢啲官員嘅行為啊嘛，係。 唔係嗱，而家我覺得咧。亦都錯過咗手機場呢個咁樣時刻㗎啦。 哦， 亦都咩咧？我覺得亡羊補牢未為晚也，就應該全面封㗎啦。我覺得應該 大陸都要封，係 啊。 香港人講咗好耐㗎啦，係 全面封㗎啦。 我哋客觀科學專業嘅判斷啊嘛，唔係佢嘅種族嘅問題，唔係咩中港情嘅問題。 而家冇啦，而家不存在種族問題啦。 而家全世界封，就好似台灣咁樣， 好似台灣咁，係 啦， 完全唔需要考慮 呢樣嘢。 然後徵用酒店，你問我用，我唔知台灣好似有個檢疫令嘅。 檢疫令啊， 係啊，一個法例嚟嘅，係政府可以徵召佔用嗰啲物資嘅。 哦，咁樣。 係啊，我唔知香港有冇，咪唔係話有緊急狀態。 係喎，係喎，係可以徵用。 嗰陣時咪話用緊急狀態嚟對付啲示威者嘅。 啲行政指令咁樣嘅喎，應該係。 係啊，我覺得應該一定有㗎，係咪？如果唔係嗰啲富豪酒店嗰啲姓羅嗰啲家族。我不知道有冇人話到俾我聽。 check 法例。 機場富豪酒店係咪唔肯做隔離酒店 ？check 法例。喂，咁當年曾蔭權做特首嗰陣時，咪封咗個酒店嘅。 係啊。 我相信係有法例嘅，係有法例，甚至乎係唔需要動用緊急法都可以做到。 而家唔 係 封嗰間有疫症嘅酒店， 係 徵用嗰個酒店嚟做隔離營。 係。 而家唔係同你講玩喎，你單日四十幾宗，即係呢個意大利嘅情況會有機會喺香港發生喎。你而家唔係你要，如果你唔 mobilize 起上嚟嘅話，係咪？所以第一個步驟一定係全面封我。你問我，定如 Donald Trump 話，大陸話零我零感染，我恭喜佢啦。不過 who knows 都唔知得堅定流嘅，係咪？因為佢要復工啊嘛。而家有消息就係武漢市中心醫院就話有肺炎病徵嘅都照送佢哋出院啦。 又係講法根本就冇測試。 冇測試就 冇確診，咪冇新增嘅數字咯，係。 係啊，冇個案， 即係 周街走 沙蟲嘅就係。 係啊，周街走啦。咁你而家大量嘅民工，湖北嘅就翻去呢個廣東省啦。咁廣東省跟住咪到香港咯又。所以就第二波就唔係淨係歐美啊，你問我。包括埋大陸噶，大陸嗰啲隱性病人基本上係冇檢疫冇測試嘅。嗱，我唔知啦。本來就話三月廿二號， 就係因為復工， 武漢有飛機到香港嘅喎。本來 武漢， 我之前睇個新聞， 啊，我都有睇， 就話上網可以訂到三月廿二號嘅機票由武漢到香港。我唔知而家有冇啦。 係， 大家聽眾幫我 check 下，究竟三月廿二號有冇飛機由武漢到香港？ 嗯， 如果有，我哋一定要要求全面封嘅啦。其實冇隔冇歧視嘅，所有入境嘅全部隔離十四日， 只係香港永久居民入嚟，同埋要有十四日嘅隔離。 有在度住嘅有永久居住地址嘅就翻屋企隔離啊嘛，如果唔係就去政府隔離營，唔夠隔離營，佢而家成日話唔夠隔離營啊嘛，徵用酒店， 嗯， 我覺得最簡單嘅呢個， 最快添啊， 最快全部喺大嶼山嘅酒店隔離，係嘛，都唔需要入去呢個市區添嘛，喺大嶼山酒店隔離，係嘛，俾你喺迪士尼玩足十四日添，喂，大佬，政府係股東嚟嘅噃， 可以咁做㗎，其實 政府係大股東嚟嘅，大佬啊，迪士尼樂園，喂，同埋好簡單啦。你問我外資酒店，你開到聲，政府開到聲，話還掂，佢哋亦都想做啲嘢，係咪？點會好似啲華資酒店咁撲街啊？鬼唔望嗰啲咩華資酒店咧，唔肯做隔離營嗰啲，整一兩件咧，結果成間封跳咗。 都係，即係還掂都係要付出一個巨大嘅代價㗎啦，已經係嚇。 遲早㗎啦，你問我嗰啲朗瑞嗰啲，遲早㗎啦，我話俾你聽啊。即係如果唔肯做隔離酒店嗰啲咧，遲早裏邊爆咗兩個 case 咧，成棟俾人封啊！所以我話咧，呢啲華資企業咧，大家究竟有冇睇到機場富豪？即係唔好鬧錯佢啊！有冇做咗呢個隔離酒店咧？ 要 check 啊！呢個係 啊，而家就淨係知道亞博嗰度、Marriott 嗰度 係 唔知喎，真係而家 未知啊，係咪啊？呢個係 我覺得嗱，如果係動用緊急狀態嘅，就可以徵用嘅。 是 你問我，好多人話喂，使唔使啊？咁，但問題我想問啊，大家覺唔覺得而家係已經進入緊急狀態咧？ 係，如果唔係何柏良就唔會走出嚟講話，而家係戰時狀態添。佢話係 就話如果唔能夠切斷咗而家不斷輸入嘅確診個案嘅話咧，咁香港喺兩個禮拜之內嗰個確診嘅數字咧就會大幅其實增加啱啱一倍，就係、是、 咁就彎噶啦，就係、是、成個公共醫療資源就崩潰噶啦，我話俾你聽。跟住公共醫療崩潰嘅話，跟住之後嗰啲就喺社區裏邊咧就感染其他人。咁你仲有幾耐咧？我想問啦。 嗱有啦，嗱我揾到嗰個都係而家講緊話家居隔離，建基於嗰個嘅香港嘅法例，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599章，嗱裏邊有一個咩樣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裏邊有講到埋嗰個檢疫地點咧，即係賦權俾政府咧係做指派檢疫地點嘅。咁我相信呢個應該係有一啲嘅法源咧，即係只要係關乎公共衛生緊急事態嘅話咧，可能係可以用到呢條法例咧係去徵用，或者係即係同酒店嗰度係商討嘅係。 武漢去太原，有朋友話可以再過兩日就有太原去香港。 太原去香港。 武漢飛太原，太原飛香港。 嗯嗯嗯。 仆街啦咁就。 即係更加多嘅會嚟到。 係啊。 嗱，美國都進入緊急狀態啦。 Transfer at Shanghai to Hong Kong。 嗯。 四川航空啊。 四川航空。 係啊，喺上海轉機嚟香港。 呢個真係。不知所謂，我哋 有聽眾話可以訂到四月一號去武漢嘅機票。 林鄭政權就係想香港嘅醫療系統去分擔一啲即係大陸嘅確診個案嗰個醫療嘅責任嘅係。如果唔係就唔可，即係唔係你解釋唔到點解繼續係向中國大陸係中門大開嘅呢、這個係。 又有人咧就有聽眾留言就話三月二十一號咧手足會喺元朗聚集。 嗯嗯。 咁點算咧？你要叫人星期六日。就盡量不要出街。咁、我覺得三月二十一號咧就係七二一嘅，即係呢個 八個月啊， 表態施壓嘅日子嚟嘅。咁啊有意義嘅，我覺得。咁如果手足去元朗聚集咧，我覺得就我就反而唔擔心啲手足嘅，因為佢哋個個都有六二零， 個個都 六二五零，個個都有曬防具噶啦。咁亦都咧，我去參加過嗰啲荔枝角機樓所出邊嗰啲大聲嗌嗰啲集會咧就。個個防疫意識係好高嘅。咁我自己呼籲唔好出街嗰啲咧係咩咧？當你屋企有老人有細路仔，星期六日就盡量唔好出街啦，就留喺屋企。咁你話如果我係單身年青人，我想去呢個三二一元朗嘅悼念活動，咁我覺得係冇問題嘅。 哦， 係啦。咁但係你話老人家，我覺得就大家小心啲啦，真係。人群聚集嗰陣時候，大家記住啦，就保持一個適當嘅距離。這個也是盡量少身體接觸，大家已知道了，我想這段時間已經是，所以我都是回覆剛才這位聽眾的留言，手足去是沒問題的，但如果你說老人家希望，特別是老人家小孩子那些，盡量不要帶他們去了，是的，因為這個也是特別是老人家來說，現在看到是一個高危的群組，始終他們的抵抗力是沒有年輕人那麼好。咁亦都去嘅朋友咧，亦都做好準備，我覺得，即係帶定消毒酒精喺身啊， 要千萬 有搓手液啊， 啊， 即係盡量唔好太近距離接觸啊等等，同埋特別係一完咗活動咧，食嘢啊嗰陣時咧，係最容易出事嘅，其實，因為你而家見到咧，點解社交感染咧喺條街嗰度咧，我覺得咧，因為佢唔會喺個空氣嗰傳播噶嘛，佢飛沫啊嘛。咁喺條街嗰度中嘅機會係細，我覺得。但係outdoor中嘅機會都細。譬如的士裏邊啊、健身中心裏邊啊、婚宴場地啊、食肆啊、火鍋啊呢啲咧、酒吧啊呢啲咧、蘭桂坊裏邊嘅餐廳啊，全部都係 close door， 即係室內嘅地方嚟嘅係。咁你話室外嘅集會咧，我覺得咧，只要有口罩啊呢啲咧。咁啊，大家都知嘅啦，口罩、眼罩呢啲必備啊，大家 一定要有啊， 一定會有噶啦，咁樣，咁我就唔擔心嘅，其實。 嗱，細良，嗱呢個核實咗啦，好咗城寨人呢個即刻提一提，今晚嘅Now TV 佢哋嗰個嘅網站上邊咧，就將而家呢個接受檢疫人士入住有個酒店嘅名單嘅，咁其中最重要嘅當然就係呢個大嶼山即係國際機場嘅航天 城嗰個 即係天際萬豪酒店啦，一定係其他 就係嗰間 Marriott 咯。 其他嗰啲咧好多咧，其實喺灣仔嘅，講緊灣仔嘅帝盛酒店啊，灣仔嘅香港麗悅酒店啊。 銅鑼灣的麗景酒店啊，萬麗海景酒店，有很少量咧，個別一兩間咧就係尖沙咀嘅，尖沙咀的華麗酒店啦，有些喺觀塘咧，嗰啲應該是三星嘅。觀塘帝，帝城有很多間嘅喎，觀塘、旺角、荃灣，都有帝城酒店嘅喎。跟住青山公路啊、油麻地嗰啲叫做遠東思麗酒店、海景思麗酒店、荃灣思麗酒店呢啲，加加埋埋咧，總共有16間咁多嘅嚇。不過只係得一間咧，係喺機場嘅啫。 如果你從嗰個距離，即係隔離嘅角度嚟講咧，我覺得始終都係喺機場附近隔離咧係最好嘅， 方便嘅。 一來對個旅客嚟講唔使周居勞頓，第二喺 transportation 嘅過程裏邊咧，就感染嘅機會係細。 係， 如果唔係佢出咗嚟先至發覺，然後叫佢去嗰度隔離咧就麻煩。 影響埋個司機。 嗱，另外喎，未有喎，另外一個危機啊 ，DSE 啊。 哦，係啊， 公開試啊。 英國啊，英國已經成停咗啊 ，A level 考試啊， 停埋啊。 係啊，所以考試嗰你要聽清楚，係咪仲要夾硬去？當特區政府前日應該是星期二的行政會議開完會出來，這個陳肇始陪同林鄭開記招的時候說4月5日復課的機會都不大了，樣那不是只是說復課，現在是說考試，我們不應該是送我們的學生去到一些密集和大量聚集，即人學生聚集的地方去考試。 因為呢，點解咧？我亦都問過啲老師咧，佢哋話，因為好多北區嘅學校咧，佢哋有跨境學童嘅，喺中學、高中生咧考 DSE 嗰啲咧，佢哋喺內地住嘅，其實佢哋過嚟翻學嘅，係冇地址嘅，父母唔係住喺度，係 好多 嘅 嚇。 係啊，咁嗱呢啲入境就佢要早14人入嚟添啦。咁究竟佢哋有冇遵守隔離令咧？一話周圍 可能少過早幾日嚟到，跟住即刻走去考試咁樣喎， 係啊，嗱呢個係一個危機嚟嘅。雖然你話我隔開啲乜乜乜，我自己好擔心 DSE 係會造成呢個疫症嘅感染嘅。其實，咁我想問好多人就話唔得嘅喎，咁樣就阻礙佢哋升大學嘅喎，咁樣其實真係追唔到咩？如果你用暑假嘅時間，係咪真係嗰個大學嘅行政收生嘅嗰個程序係完全硬性到冇得？即係冇彈性嘅。 我想講你， 我真係我唔信嘅喎，真係 入學半年。 我當你因為咁樣，香港所有大學 係啊， 十月先開學得唔得咧？咪九月先至去公布邊個人入學咯？有咩問題啫？我想問下，點解一定要去考 DSE 啊？係咪你睇下？我唔覺得香港四月可以復到課。你而家爆到咁嘅話，未來嗰一個禮拜好關鍵。我想問下，如果未來嗰一個禮拜，喂？DSE 就是三月底考的， 三月底啊，下個禮拜啊，係 下個禮拜就考的咯，係咪？你博唔博啊？我想問下，真係你博唔博？如果你是監考嗰啲老師大佬，你驚唔驚？我想問下， 擔心喎， 學生睇準考證使唔使除口罩嘅咧？其實 即係認下個樣咁樣啊，係。 如果唔係點知嗰個揸住入嚟嗰個要除口罩噶嘛？咁負責嗰個老師都幾大鑊嘅喎，話俾你聽，真係要戴呢個3M。6200嘅咯喎，到時真係帶 P100或者帶我哋啲雷冠嘅咯，可能學校唔好唔俾啊！真係到時，喂大佬你咁樣嘅話，我就擔心唔係淨係中學復課賴嘢，DSE 已經賴嘢，跨境學童，你入嚟我唔真係唔信佢哋手足14日隔離， 因為理論上佢已經入咗境嘅啦，應該要係應該上個禮拜， 應該而家自我隔離緊啦， 上個禮拜嚟到香港嘅啦係。 住在哪裡啊？我想問下，如果沒有家人在香港那些，他家人住在深圳那些，他來到香港住在哪裡啊？我想問，何來家居可言啊？ 應該是隔離營的喎，以我所知是。 如果他不報的話， 現在有些入住隔離營的，就是在香港是沒有地址，但是香港永久居民，就是過去那些因為經濟理由是回大陸長居的，是的香港人的喎。 咁佢隨時可能隨便報個地址的啫喎，報個親朋戚友的地址 的。他沒有地址的，不報地址的就是。冇地址嘅，而家有啲翻到嚟香港，又唔係投靠親戚嘅話咧，就是、入住隔離營嘅。而家係 嚇，即係我真係唔明嘅，到今日我都唔明。既然你而家復課令已經復課，已經係一路推遲，點解 DSE 一定要考？到今日我都唔明。你派埋曬啲發毛口罩俾啲學生。 楊潤雄應該知嘅喎，考試局如果而家 check 同衛生署同埋衛生防護中心了解一下，而家喺隔離營裏邊有冇住有大量嘅跨境翻學嘅中六學生？如果冇嘅話，咁你咪會知道下個禮拜要考嗰陣時候，佢哋一定係唔夠14日嘅喎，咁點考咧？ 你要想这个实际的问题操作不到的，其实应该知道政府是。 大家知道考试是不是一天的，一段时间里面如果第一天就出现这个感染，我想问考不考下去，有没有想过考不考下去，是吗？好了，你说如果是校本评核的公道吗？是吗？你知道校本评核就是乱 Q 那么来的啦，学校自己评核的话个个都比自己最好的啦，是信不过的。那我为什么不押后？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的，真的。为什么 DSE 不押后？因为大学收生的问题。那么大学的学期吞迟咯。喂，大佬，而家英超都踢唔到，奥运都随时改期啦。 系要停啊！而家系要停晒所有嘅活动啊，系为咗防疫。 点解佢哋入大学系紧要到比人命更急、更紧要？系冇任何一个理由说服到我哋，点解要继续要考 DSE 啊？我想话，只不过因为佢决定嗰个时间，系因为大陆就话自己冇感染，然后跟住而家世界八老七彩，全球大流行，咁你就要。即刻去重新做決定噶咯，係咪？究竟嗰啲跨境落嚟嗰啲有冇遵守隔離令？冇人知道。好啦，而家咁樣爆發，嗱，當我唔知聽日會嘅情況會係點啦。跟住呢幾日，但係好快就開考啦，好快就開考。如果你冇 contingency 嘅話，到時就你咁 hea， 我話俾你聽。 考咗兩日就要停咗。 嗰啲父母真係慘到不得了啊！即係嗰啲細路啊，去考 DSE 嘅細路。如果你咪撤開咗，你咪褪到五月咯。五月睇下五月嘅情況係點，然後最早最早就係五月幾時開考，係咪？如果你話平卷嘅，係咪全部放暑假要去日本旅行啊？係咪所有大學嘅校務收生嘅員工係會停，因為嗰段時間去旅行啊，唔可以做嘢啊？是不是你咪 speed up 個 process，speed up 唔到嘅話，你咪褪遲開學咯。No big deal， 真係有乜咁大件事啫？係到今日你都唔知道呢啲政府官員咧，竇嗰三十幾萬人工咧係做乜嘅？你睇嗰個楊偉雄就整條手帶出嚟，六千條手帶派咗就嗱三千幾條唔 work 嘅，係 activate 唔到嘅，仲未收到短信嘅。好啦，到而家你見到呢個楊潤雄一路佢而家佢最好笑嘅第一次出嚟講考試他不知道啊，一科考試不是一個口罩的，因為考一科是要分幾個幾次考的，係有幾張卷的，他連呢樣嘢都不知道啊！諗下， 楊潤雄整個創科局使了幾百億做了兩件事，一次係今次呢個嘅手帶搞不掂，另外一次就係派四千蚊嗰陣時話揀一張簡單的網上面填 form 都做不到，就係咁咯。佢有幾時出現過喺我哋即係嘅知識範圍之內？ 其實今次武漢肺炎 咪就係呢兩單嘢咯。 就係最需要用現代嘅創新科技去解決問題。 你睇一睇，你睇一睇台灣嘅唐鳳 口罩地圖， 你立即就會知道一個只係見過 Steve Jobs 同有一個係做 Steve Jobs 嘅 Apple 嘅 做蘋果顧問嘅人個天淵之別有幾巨大嘅落差係。 而家你睇到嘅以色列發展咩？遠距離醫護人員不用接觸病人避免感染，遠距離啊，真係咧用嗰啲嘅感應器擺喺個病人嘅身度，唔需要入去嗰個隔離病房嘅，係遠距離去 check 住啲數據嘅啫。喂，大佬，人哋呢啲咪就真係創新科技咯。 喂，台灣係做到，因為唐鳳字係做到你住嗰個地方個街角嗰個71或者 OK 便利店，呢度有13個，嗰度有50個，你 要買邊度 咧就要去邊度買。你去嘅途中仲可以睇住網上面個 app， 即係睇住手機個 app 咁樣啊，係可以做到咁啊， 咪唔使排隊咯。 2300万人口嘅台灣，透過大數據可以 trace 曬全個地方、全個台灣嗰啲口罩嘅供應量。喂，呢個咪就係科技嘅應用咯。香港人使咗幾百億養住呢個嘅創科局，呢個楊潤雄一成都做唔到。 我話俾你聽，嗰啲全部都係思維素餐嘅垃圾。 一張網上嘅 Google Form 都做唔到。 垃圾，你諗下，林鄭叫人捐口罩俾政府，一個都唔好捐。呢班撲街嚟嘅根本係，佢立咗啲口罩俾咩人咧？會一個都唔好捐，自己留喺自己身邊用，有都唔好捐，絕對唔可以捐俾政府。只有政府。去 secure 口罩供應俾市民嘅啫，何來一個政府係叫市民捐口罩俾政府嘅大佬全世界？然後第二嗰啲創新科技用咗香港人咁多錢，每一次危機連嗰啲咁樣嘅大抽獎都搞唔掂嘅，其實係從來冇人去 audit 過呢啲部門去做啲乜嘢嘅。 係咪科技大學嘅咩啊？初創企業啊，創你老母啊！真係到你需要佢救命嗰陣時候，原來係彎嘅，係咪？大佬，人哋就用危機嚟起墮，我哋就每一次危機都係發現香港嘅嘢又再沉淪一次，又再彎一次。 連正常嘅政府行為都做唔到。我哋講正常，唔係要求你做一啲天才啊、好神奇啊、啲大嘅功勞，唔係咁樣喎。你連最基本嘅功能都做唔到，搞咗幾個月，一月到而家，到底嗰啲懲教署生產嘅口罩 去咗邊？ 嗰個去向到而家都交代唔到。 唔講啊！ 呢個咪就係我哋 賤價賣俾人 咯。呢個咪就係口罩政治咯。 佢淨 係 講咗佢賤價， 刻意地做住呢個咁樣嘅口罩方，係去令到嗰啲建制派走去派福利咯，當口罩用咗嚟做。 你知唔知啊？他連在立法會答啊，他是說了用多少錢賣出去的，幾毫子而已，但是賣給誰我不說。 是啊， NGO， 是啊，我想問一下工聯會是不是 NGO 啊？有沒有人敢告訴我啊？是不是賣給工聯會啊？是不是？我見不到那些社福機構，其他如果你是收過幾毫子賣的社福機構，麻煩你報個名字出來，如果你是社福機構， 有沒有吹哨人？ 是啊，有沒有吹哨人啊？撲你個街，你看看今天我在北角搭車經過，揸車經過，話俾大家聽啦。點解我哋堅持一路到而家，我哋仲要整搓手液派物資？就係呢個港島出曬 banner 噶啦，已經係叫做民建聯港島抗疫平台。 抗疫平台， 李慧瓊、張國軍掛帥，然後搭唔同嘅區議會嘅區議員，分享抗疫物資，協助團購防疫物品，即係話又有得派。 即係呢啲咪就係做緊呢個九月超選嘅預備功夫咯，就係、 是。係啊，抗疫平台啊 ，WhatsApp 咗俾阿監製，你一陣間登出嚟俾大家睇下，全香港都有嘅。係。係啊，呢、這個咪就係林鄭嘅施呢個寫上去北京嘅報告裏邊，利用抗疫嚟幫建制派助選咯。嗰啲口罩咪去咗嗰度咯。工聯會生產嘅口罩點解簡體字啫？嗱，大家睇到咯，冇露點噶。全香港都有的，各個區每個不同的議員掛帥，然後搭住那些僅餘的幾個區議員出來，就做這些東西咯。所以我就說，為什麼我們現在收集到有需要的，我們會繼續。很多人就說不用啦，市面都有啦，大家千萬不要掉以輕心，市面有的那些很快會沒有的，你要記住。 香港現在甚至乎有不少市民呢，是在香港現在暫時都買到，反而寄回去英國啊、外國那些出現了口罩荒的地方，即是燃眉之急，因為他們那裡現在是高峰期嘛，病化高峰期嘛。 不是，這個大家記住，第二波來呢就是下個禮拜的了，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小心。無論你過去因為覺得很壓抑啊，日日戴口罩很辛苦啊，這樣都好了，捱多一個禮拜看清楚的情況。當然我不是說危言聳聽，我都很希望是沒有，今天是一個特殊的例子，四十多宗，即是不是一個跡象顯示大爆發，但我很擔心呢就是下個禮拜來的了。這樣的話呢，市面是會恐慌的，因為這個政府是沒有公信力，而這班官是無能無恥，所以更加不會令到社會可以平復下來的。而這種這樣的冒險雞籠的自我隔離方式呢是完全沒有效的，我覺得完全沒有效，你看到的，其實原本怎麼會四十幾，是吧？那還有他中間進來不知道自己帶菌的人， 那些隱形帶菌那些才是最恐怖的，最危險的，是他們自己不知 道，是啊，他自己都不知 道，繼續出街探朋友見長者。 喂，還有坦白說，14日家居自我隔離這些，是不是真的大家那個 discipline 的程度是這樣呢？ 唉， 當你已經個疫症已經出現了一段的時間，已經差不多接近兩個月，由一月中到現在了，任何人的意識都會降低的。當他降低的時候，覺得沒所謂，拿去買東西，拿去牛了幾天了，拿去買報紙，拿去71吃燒賣啦，這樣通常就是這樣來的。 還有很多行為我想說，其實是很不衛生的。 怎樣 啊？你去公眾地方，去南廁，那些阿叔啊，那些阿伯，即係好多人食煙又好，唔食煙又好，又吐痰啊！你就係講吐痰呢、這個喺洗手盆啊，喺尿兜咁樣係。喂，嗰、那個係你走唔開，冇得走噶，喺正你隔離嗰啲就係播毒噶。 嗱，你問我啦，我就真 係即係好多人都仲係冇嗰個叫做用紙巾係去用嚟吐痰呢個咁嘅習慣。 我盡量避免去呢啲公共廁所噶啦，而家就第一去公共場合都少。 真係 公共廁所係更危險添啦。 大家出門口之前喺屋企去咗先，我覺得真係啊。放工之前喺寫字樓去咗先，就唔好 on the way 嗰陣時咧走去買下嘢呢樣嗰樣，就走去商場嗰啲公共廁所嗰度。通常都係嗰啲門柄啊，嗰啲咁嘅嘢。 同埋又唔會冚蓋噶嘛，嗰啲係 啊，跟住搭行人電梯嗰啲嘅扶手啊，嗰啲因為一個唔覺意清潔慢咗。係嘛？搭電梯嗰啲嘅撳掣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係嗰啲地方嚟嘅。 我琴日喺區議會開會，同領展嗰啲代表係去傾，同佢講話呢個就算識，即係你可能會覺得哇，會唔會要求領展係做多好多嘢啊？做防疫呢啲工作宣傳係咪應該由衛生署去做？唔係啊，你就算從商業嗰個角度去睇，你諗下，如果只要你嘅商場裏邊因為個廁所唔乾淨有感染爆一單而要封場嘅話咧，你都會造成巨大嘅損失嘅。與其係咁就藉著而家呢個抗疫千載難逢嘅機會咧，係去調整某一部分香港人衞生意識唔足，要即係而家係移風易俗，就要趁而家呢個機會啊，貼一張海報或者喺嗰、那個即係洗手間嗰度有啲洗手大使啊，去提醒啊，呢啲其實係絕不為過啊！即係從商業上面、從公眾利益上面都係好合理性嘅一種行為嚟嘅。你改變咗多啲香港人呢啲咁樣嘅習慣嘅話咧，其實喺未來日子裏邊咧，啲清潔工咧都做可以做少好多嘅。 嗱，因為我自己就係從個社會嗰個嘅 pattern， 即係 lifestyle 嘅 pattern 去睇咧，點解我估第二波會係黃絲中嘅機會大咧？都是因為咧，就係你喺海外輸入啊，而唔喺大陸輸入啊。 哦， 藍絲咧就中意翻大陸嘅，所以過年前咧就翻去玩啦。你見到好多單都係有個阿伯去偷跳啊，四個鐘翻去深圳羅湖啊， 短聚佢話， 短聚係啦，翻去短聚。 四個鐘頭做乜嘢啊？各位 阿伯，你俾四十個鐘佢都冇用啦，都係拖下手仔嘅啫。 搭車嘛要。 阿伯，除咗得把口講同埋得隻手拖，有咩用先得㗎？80多歲嗱。但是呢海外回来的那些大家记住可能他回到来找一舊同学聚会啊等等一定是那些地点。 见下面这样。 所以我就说大家记住了以往中产去开的那些地点就尽量少去。就算你说我要行街都好不要去那些地点。譬如我自己呢有时呢星期日就会跟邝亚利去赤柱、去石澳啊去大浪湾啊那些地方。今次呢我这見到咁嘅情況咧， 都少去。 我同阿郭榮宣講嘅話，呢個禮拜盡量唔好去嗰啲地方，譬如去山頂啊嗰啲地方，盡量少去。因為嗰啲 expat 也好，嗰啲海外翻嚟嗰啲，就係喺嗰啲地方活動噶嘛。 係啊，都係要少，都係，唉，冇辦法。 喂，仲有啊， 留多啲喺屋企。 唔係淨係呢個咩 Pure Fitness 係嘛？ 係。 仲有一個 AMC Pacific 酒戲院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都係。 Pacific Place AMC 啊， 戲院都唔好去啦。 係啊。係。全部都是中產消費活動的地點嚟嘅，係，所以我話呢、這個今次如果你哋掉以輕心的話咧，即係平時就諗住，我不去嗰啲佛堂，不去北國嗰頭嗰啲地方，咁就 OK 啦咁樣。但今次啦，冇調翻轉。 外國英國好似話有因為大量嘅人留喺屋企啊，咁所以咧發覺咧 Netflix 嗰個下載嘅速度都大幅減慢，就係、是、個個都喺屋企匿喺屋企睇戲。 我就匿喺屋企就睇完呢、這個。李氏朝鮮啊，呢、這個 Kingdom 啊，第三輯未啊，而家都睇緊第二輯啦，睇完第三輯好似係病毒喺源於中國啊，係啊，第三輯咁啊，第二輯都幾好睇嘅，我覺得咁啊，另外 The Spy 啊，咁啊，發覺 Netflix 裏邊好多嘅電視劇咧，的而且確就係、是、即係真係要幫佢賣下廣告，就係、是、家居隔離好或者少出外活動嗰陣時咧，就最好嘅，因為一睇咧一個 season、一個 season 可能一睇十集。每集過一個鐘， 即係燒足你一個禮拜六、禮拜日。 禮拜六、禮拜日係啦，咁啊差唔多噶啦，其實。咁啊，另外係咩咧？就係、是、咧，下邊樓下，譬如你好多屋苑下邊咧，都有啲户外嘅、海邊嘅或者係公園啊等等啲地方，人少嘅地方唔多嘅，其實都可以去嘅，我覺得。即係屋苑下邊嗰啲， 不過有啲屋苑其實就嗰啲嘅兒童器設施啊、籃球場全部封曬嘅。 我而家封曬， 係封曬㗎嚇。咁當然啦，有個別屋苑即係都喺度諗，唉冇辦法啦，好多人就拗喺屋企太耐，係咪都係要半開放咧？咁就有呢啲討論咧。咁但係唔少其實係封咗，都係減少，因為小朋友真係周圍摸㗎。 另外咧就話行山啦，我就嗰日星期呢、這個啱啱過咗一個星期日。 咁就送綠水去學鬥， 哦， 一個狗場。咁就行翻陰公路去到榮昌茶座。咁因為邝亚利就喺嗰度上山去游水。咁， 哦， 咧就去到榮昌茶座，見到淨係排隊都20人。即係嗰個迴旋柱嗰度有個茶座嘅，其實食豬扒飯，即係豬扒包嘅。咁跟住就見到個茶座嗰個台面有張告示，就係話請顧客不要將口罩遺留在台上。 哦， 咁我就好擔心。 即係好多人係咁。 即係好多行山嘅人去嗰度落咗喺嗰度食嘢嗰陣時，將個口罩擺喺個台面。 覺得哎呀，哇！回歸大自然啦，可以放鬆一下啦，唔使戴口罩啦，咁樣係。 是啦，咁係咪唔行山呢？咁樣都唔係，我覺得。不過呢就應該避免去人多嘅地方，始終都係安全啲，我覺得。 我上個禮拜我有兩個西貢區議員發起咗啲義工上山，就去專係去執口罩，啊，去清潔垃圾嘅陰公嘅啫。 多唔多？ 多啊！ 我就係啲人沿途遺棄呢個口罩。 慘啊！真係呢個，即係大家真係要諗清楚。 唔係啊，我覺得嗱，一般行開山嘅人咧， 唉，照顧一下個生態 就不會做呢啲咁嘅嘢嘅。經常 outdoor 活動嘅人，嗰啲係忽然行山嘅人。 係啦， 我發現嗰日喺呢個流水響就發現好多忽然行山嘅人，一家大細嘅，睇個款係唔似行開山嘅。 你睇佢著嗰啲鞋就知啦， 睇佢打扮就知噶啦。其實嗰啲人嘅行為係即係好有問題嘅，其實我覺得。咁所以唔好話吵鬧啊呢啲咁嘅嘢啦，唔戴口罩啊，高談闊論啊咁樣。咁啊，啲飛沫橫飛啊，咁樣，咁亦都係咧，都幾厭惡下嘅，我覺得。咁，所以咧，大家如果係要避開呢啲忽然行山嘅家庭咧，就要另外去一啲咧，即係比較偏僻啲嘅地方。 偏僻 啊，係。唔係，嗱，你約埋朋友，即係坦白講咧，而家咁嘅香港過去嗰大半年嘅環境，即係靠圍爐嘅啫嘛。最慘就係疫症，就叫你 social distance， 係， 即係唔好即係停呢個社交。喂，大佬，人係社會動物嚟噶嘛？你停社交停幾耐呢？Netflix 我都睇咗成個月啦，已經係。你知唔知我嘅作息時間就係咁啊？朝頭早翻嚟就去整嗰啲打印機，換膠條，塞咗嗰啲通翻曬佢，然後彎咗嗰啲就執翻好佢。好啦，然後跟住就晏晝可能做傳媒訪問啊、寫稿啊咁樣，咁啊傍晚就派嗰啲嘅打印，咁就夜晚做節目。咁翻到屋企咧，啱好咧，大約咧就有兩個鐘頭。 嗯。 咁就係攞嚟睇呢個 Netflix。 哇！咁好精力啊，仲可以睇兩個鐘。係 啊，咁啊，大約點零鐘咁就瞓覺，因為我大約10点到就走噶啦嘛。 係 係。咁10点點解10点先走？就算冇節目，我10点走嘅，因為我要收割咗嗰啲旅伴。 就係要撳多次掣。 就撳多一次，就等佢夜晚黑通宵人。 係啦，打多8个钟头。 打多8个钟或者10个钟，咁我就翻屋企瞓啊嘛。咁咧就星期日就好啲，星期日就可以成個劇集煲啦。 哦。 平時就係睇 movie 嘅啫。咁啊，睇翻啲舊戲啊，咁樣，咁啊，而家個日子都係咁過。咁啊，朋友就通常都係 WhatsApp，見面都少啊，其實真係。我反而見得最多係聽眾，因為要派旅伴俾佢哋。 我咪咯， 係啊， 每年譬如一年幾次 reunion 嗰啲舊同學啊，今年都冇啦，停咗啦，停曬啦，係。 咁我覺得就 即係農曆新年團拜到而家都 點都好 做啊。 係啦，我嘅對大家嘅忠告係咩咧？嚟緊呢一個禮拜，盡量少社交活動， 同埋唔好鬆懈，千祈唔好鬆懈，繼續做翻我哋過去嗰兩個月嗰種咁樣嘅防疫嘅一個嘅， 我哋亦都會將 警備 啲物資咧一路咧就整理好咧，就是，慎防咧，即係呢個 prepare for the worst, hope for the best。 嗯， 就係如果再有短缺嗰陣時咧，亦都即係有存貨喺度。係 啦， 咁所以大家記住就要真係。提高警覺，嚟緊呢個禮拜， 同埋而家慢慢咧多翻，包括我所屬嘅西貢區議會咧，啲區議會嗰啲防疫物資咧開始 買唔買到啊？ 翻到翻嚟啦，咁啊記住啊，唔係靠政府，唔係靠民政事務局、垃圾桶局長治下嗰啲嘅採購程序嚇，係揾嗰啲 NGO 即係非政府機構咧同我哋合作，透過佢哋買咗之後咧，就再喺嗰啲嘅社福機構，又或者係俾區議員喺議員辦事處嗰度派發俾區。俾居民嘅，咁所以陸陸續續咧，大家留意咧，你所屬嘅地區咧，應該都會開始有呢啲由區議會資助嘅防疫物資包咧，係會送俾大家嘅。 嗱，呢個亦都係頭先我你 send 咗啲相啦，就幫我哋派 滴露啊，嗰次係。 係啦，咁啊，亦都有一啲我哋俾你嘅物資啊，咁樣，咁啊，有啲區議員咧，嗰啲 譬如阿 Bonnie 嘅社區咧，就即係有幾個確診個案，咁啲人就即刻好擔心，咁我即刻叫佢上嚟攞啲物資落去排。咁因為最重要係咩咧？就係、是有一啲人係的而且確而家仲係200多元一盒口罩嘅，係 啊， 有180元啦咁樣。咁唔係我哋想象中咁容易負擔嘅，因為咧嗰啲嘢係個物嗰、那個40多元嘅嘢嚟嘅啫，其實係升咗成4倍嘅， 4至5倍。 係啊，仍然而家講緊。不是早前那段時間，早前那段時間仲跌300多元、400多元，咁所以咧就亦都係需要為呢、這個即係、就是、第二波嘅爆發咧要做好準備。我哋一定要俾政府行先一步，因為個政府永遠都落後於形勢。如果靠政府去 lead 我哋，好似台灣咁、新加坡咁咧，我哋死梗，香港人已經死咗好耐。 就朋友咁講啊，信政府會撲街。 你睇下早期，你記唔記得啊？啲人問嗰啲大陸人啊、大陸遊客啊，大陸話信黨啊嘛，信黨就得啦嘛，信黨咪死咯。跟住個黨死完之後，咪話俾你聽，美國佬搞嘅咯咁樣。咁你信佢，你話美國佬搞咯咁樣。即係有陣時咧，你真係即係我都係明白點解你會覺得強國人冇得救咧？就係咁嘅政府你都信，你都唔起嚟反抗。 最慘咪死得不明不白，自己死咗。 喂，大佬，李文亮死嗰日，哇！網上個個哭喊話呢個言論自由。而家李文亮個同僚。死到第四個了已經，你班友去曬邊啊？大佬所有言論出嚟要習近平落台，許潤章唔知去咗邊，任志強唔知去咗邊，而家仲衰格過武漢肺炎之前啊！其實對國內言論自由嘅控制係咪啊？武漢市中心醫院嘅醫護人員死到第四個了，大家叫感恩教育啊，仲叫你哋。仲要嗰個咩啊？方艙醫院真神奇，你有冇睇過？ 有，真係嘔血啊！真係。你想 大佬，我覺得即係仲勁。點解唔揾張如成唱？我成日第一個反應我就話，起碼張如成都好過指責公仔啊，係嘛？大佬直情係扭曲人性到咁嘅地步， 塑膠啊！ 叫大家感謝黨去領導我哋抗疫，將呢個白事當紅事辦，所有嘅嘢又再重複一次呢啲咁嘅嘢，然後喺呢個抗疫嘅高峰嗰陣時候，就驅逐呢個外國記者，包括香港。然後令到香港攬炒，根本上就不將香港的利益放在眼內，目的只是為了習近平一個人去推卸他的責任，然後就全中國包括香港一起攬炒，那你就看到了，是吧？我們的反抗，其實香港人是最先告訴世界，中共模式維和全球，今天香港明日世界真的講中了， 是啊， 真係講中，我話你聽。 喺國際政治舞台上邊獻醜啊！而家係。 係啊，所以你話國際文宣點做啊？就係要沿住今日香港、明日世界呢條思路，一路將武漢肺炎擺埋落去啊，反送中擺埋落去啊，係咪？佢係想收香港嘅自由啊嘛。如果將來香港變成武漢咁，咪圍禍全世界咯？香港會係咪？武漢點解會圍禍全世界？李文亮嗰啲同僚點解會死啊？是因為中共要不准他們去將真相說出來嘛，為什麼連袁國勇都要道歉啊？喂，大佬，講事實都要道歉，這個是什麼世界來的？ 大家想想，有什麼人說了什麼在一天之內叫他調整自己的、那個、 要撤回， 要撤回， 跟著要接受深圳衛視的訪問，講清楚你說什麼，跟著還有湯渣華的賤人出嚟鬧呢個袁國勇，話唔識政治，你唔好講啦。 你話一世英明盡喪， 我想問袁國勇嘅一世英明冇盡喪，盡喪嗰個係湯渣華啫。其實 你十一哥一世就未試過有英明，不過盡喪就你試過。 盡喪咗好耐啦。 你而家跟住話俾人聽，人哋盡喪，即係佢， 即係呢啲人人賤就 無 底線，人賤就真係無底線。但你要記住啊，當香港變成武漢，香港對全球嚟講就一條喪屍嚟㗎啦。大家有冇諗過啊？香港一個咁多外國人居住嘅地方，一個國際資金匯聚嘅地方，一個國際咁多地區總部嘅地方，咁多對沖基金喺香港嘅地方，如果當香港變成由中共控制嘅武漢嗰陣時候，你話香港係咪要炸 Q 咗佢啊？對國際嚟講， 好似梁愛詩咁講， 真係嘅喎。如果你將香港 turn 到成為武漢，而香港喺國際嘅社會裏邊有咁深嘅關係，如果今日嘅武漢肺炎係爆發喺香港，你諗下佢嘣一聲已經輸送去全世界啦，係嘛？大家留唔留意到傳統基金會1995年到而家，香港自由經濟係第一位嘅，從來都係。因為我喺政府裏邊嗰陣時候，我係好清楚知道傳統基金會根本上同香港政府關係好密切，亦都係撐香港的。但係今年將自由經濟第一位俾咗新加坡， 就唔係香港， 冇人 read 到呢件事有咩 symbolic meaning。我話俾你聽，即係話美國佬換馬，因為傳統基金會就係共和黨裏邊嘅有影響力嘅人，對共和黨有影響力嘅人。如果美國佬換馬嘅話，即係準備香港玩完嘅啦。其實真係係咪？你見到中共喺呢個時間抗疫嘅時間，仲要搞政治，明明根本就唔係嘅，仲要製造一個美軍散佈病毒。然後就懲處呢個美國嘅傳媒，仲要話我哋大把招數還擊，大佬同香港攬炒，你話佢眼中有咩？點會將香港人命放在眼內啊？你睇嗰啲解放軍係咪大把霸住大把空置嘅軍營，死都唔肯攞出嚟，驚乜嘢啊？驚攞出嚟之後香港人還翻俾佢啊？你知唔知啊？ 唔係話驚感染到呢啲解放軍？ 梗係唔係啦？因為而家好多聲音已經話：喂，大佬你喺中環霸嚟做乜啊？咪死霸爛霸咯，咪就係、是，係嘛？以前你諗下，我話俾你聽啦，如果英治時代嘅話，呢啲咁嘅嘢，英軍第一時間出嚟守呢個隔離營啊，英國嘅 Gurkha 部隊會第一時間出嚟守隔離營啊，話俾你聽啊，點會好似而家咁啊？大佬，你話一國兩制成功，你而家直情話俾美國佬聽，叫美國佬取消獨立關稅地位添啦，而家係 主動地去做添啊，係。 係啊，都唔使泛民去 lobby 啦，我話俾你聽今次，所以你問。點解香港人冇離心？點解香港人慢慢慢慢會走向呢個有主權獨立嘅意識？我成日都話嘅，董建華、梁振英成日叫香港人學新加坡，呢班人從來睇唔到一樣嘢。新加坡一個主權獨立嘅國家，1962年獨立之後，係嘛？所以佢哋願意為咗國家利益犧牲，即使俾李光耀獨裁管治都好，為咗團結一齊對抗馬來西亞。願意 give up 佢哋嘅自由，係去爭取一個穩定嘅政治秩序。呢個係新加坡人嘅情義結。香港人話我哋冇國家意識，香港人係最愛國嘅，其實係好似袁國勇所講嘅。但係我哋愛嘅唔係共產黨啊嘛， 係人民。 所以佢咪話香港人冇國家意識咯，黨咪等於國啊嘛，因為你愛國，所以要愛黨啊嘛。個黨要你認錯，你就認錯啊嘛。我想話香港所有醫護點解冇人出嚟幫袁國勇講一句公道説話？我想再問一次，沈祖耀、呢個鐘尚志、何柏良呢啲人點解唔為袁國勇講一句説話？袁國勇嗰篇文章究竟講錯啲乜嘢？我想問下。 叫你唔好食野味㗎咋，其實就係改變呢個陋習。呢個係 佢只 係 話第一叫做武漢肺炎係冇問題，第二係因為中國人食野味，全世界攬炒。如果我哋呢個陋習唔改，3.0嚟緊。就係咁多啫嘛！我三句講完曬佢篇嘢啦，係嘛？咁都要撤回？呢個咩世界啊？李文亮死咗，李文亮三個同事死咗，其實呢件事咪就係李文亮嘅翻版咯。袁國勇事件咪就係李文亮嘅翻版。 個謀殺就係袁國勇嘅學者風骨。 袁國勇最後如果再有事實真相發現嗰陣時候，敢唔敢暢所欲言呢？我想問一下。大家想想啦，今集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拜拜。